今天是吃的美还是心情美还是长得就天生美，这首歌呢都是和你有关的，来自王力宏的美，在每星期五的第一首歌当中呢都会与大家分享。这里是带给你亲情友情爱情祝福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此时此刻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在我最新的直播帖下面留言或者是私信给我都是 OK 的。好吧，下面这份祝福呢真的是像一个故事一样，看完以后也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上天永远都会眷顾那些执着勇敢追求自己真爱的人。彼得兔的回忆，你好，你要送歌的小纸条我已经收到了，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你的这位最爱的人是否在收音机的那一端，我想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今天我想给我爱了一个16年的男孩点播一首郑秀文的《值得》。亮，你在听吗？我爱你，从上学的时候到现在，爱了16年，我们因为一个误会分开，时隔16年，误会解开了，我们又在一起。我知道今后这条路不会太顺利，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牢牢抓住彼此的手，不放弃好吗？晚点遇见你，没关系，但愿余生是你就好。爱你的丫头，我要大声地在电波里，大胆地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人的一辈子会有多少个10年？又会有多少个16年呢？ 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那是为你才这么做。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失望，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岂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 雨果曾经说，爱情是把宇宙缩减到一个人，把一个人扩大到上帝。所以感情真的是冷暖自知，不管别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想做什么，真的是一段祸福自成的感情，因为只有你在其中，你也最了解他和自己。无论如何，但愿你们都是温柔的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还能够再次重逢。我想老天还是安排你们要好好的以不同年龄段的姿态来面对这份难得缘分，祝福你们。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此时此刻是北京时间晚上9:11，有很多朋友说路上好像还是很拥堵，因为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聚会呀，还有一些互相的走亲访友啊等等等等，在路上请你不要太着急。来听听下面这首歌，这是来自听友修炼 ING， 他说有时候听的这些歌曲会觉得夜很浪漫，很多人在分享着大家的情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呢，也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去年10月4日结婚，既是中秋也是国庆，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该送什么，要表达什么，所以借助电台点歌这个有点古老但又很有意义的平台，来表达心意。结婚后呢，老公基本在出差，聚少离多，所以有时候难免我也不开心，很多时候一个人还是会觉得孤独，但我也知道在外也不容易，希望他在外能好好的照顾自己，能早点回来。他很喜欢周杰伦的歌曲，这也是我们婚礼上放过的一首歌曲，希望能够点播成功，我要让他听到。对啊，为了这个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有时候也是自己抉择不了的，所以呢，一起同甘共苦吧。告白气球。 在那边做好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婚姻生活毕竟不像是偶像剧中所呈现的每天都是那么浪漫啊，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这个现实的里面有太多太多需要我们要冷静地面对，要先过好自己的日子。两个人的时候呢，就有能力彼此照料，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好的照料自己。好吧，祝你们在这个假期里能够多一些快乐。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Sunny 里，要送给他5岁的闺女欢喜的一首歌曲。5岁的小朋友乐感就这么好，已经有自己的音乐风格了。他很喜欢朴树的歌曲，他还说他是朴树的粉丝。因为今天呢开了另外一辆车，车里没有带朴树的 CD， 所以呢要点播朴树的歌曲送给欢喜小朋友。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 的偶像粉丝偶像啊，听到了这一首他的偶像的歌曲啊，希望这位小朋友呢真的如他名字一样特别的欢喜。说到小朋友呢，我的听友 RVFF 看到你的小纸条了，很感动哈，从你单身到结婚到现在怀着宝宝，都是听着北京乐广播，听着晚上的节目。你说现在一到晚上呢，就是怀孕的孕吐反应特别的厉害，还好呢听着广播能够让自己缓解一下。谢谢你这一路让你的生活里都充满着熟悉的广播还有熟悉的音乐。说到广播呢，还有一位听友，他今天也是在过节之前，大概也是突然之间哈打开了收音机，然后呢我们就这样突然的又重逢了。他说有将近3年没有听过我的节目了，今天呢真的是很突然的打开收音机，发现你原来还在这里。勺子大人就是说我呢，我就是说你呢。你说今天真的用鬼使神差4个字形容打开收音机，原来你一直都在。我想点播一首你第一次帮我播放过的歌曲，陈奕迅的《浮夸》，希望能找回2012年那时的歇斯底里吧。现在真的在你的课余生活里、业余生活里，有太多太多能够让你快乐。也许广播不再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的陪伴一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就是你不管需不需要。我们都在。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未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4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由追光动画华纳兄弟联合出品，导演黄家康、赵继执导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在北京举行了定档发布会，正式宣布《白蛇缘起》进军贺岁档，于12月21号与全国观众见面。现场导演黄家康、赵继也向观众分享了《白蛇缘起》的创作心得。发布会现场更曝光了影片的首款重磅预告片及电影海报，预告画面唯美精致，动作打斗戏份惊险刺激，更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小幽默。电影《白蛇缘起》以东方经典 IP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为基础，讲述了白蛇白素贞在前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继续来关注科幻巨制《超能泰坦》正式宣布定档10月12号，同时片方爆出定档海报，并由导演亲自揭秘影片拍摄的幕后艰辛，国际化的制作团队和看景取景都堪称是良心级别，引人期待。超能泰坦讲述了末日危机到来后，在无法改变地球与外星的生存环境时，科学家选择改变人类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一项名为泰坦计划的军事秘密实验由此启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我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次点播，所以呢，明天过生日的小伙伴呢就要提前送上祝福了。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在微博上署名为小富婆的女孩要送给她的同桌的一首歌。明天呢是张刚蛋的生日，我们是始于小学同桌的友谊，竟然延续到了大学毕业。生日快乐，愿你的23岁天天晴朗。 幸福洋溢，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 day is 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璀璨绚丽。 生日快乐，明天是星期六，没有节目。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各位将迎来中秋假期。星期一呢就是中秋佳节了，星期一的晚上我会选择直播，如果你要送祝福的话呢，我们周一的晚上也是可以的。 Girl， 你记不记得那年你在这等大地褪了被认可的保护色，说那一刻能将人看得更透彻，你如此独特。把书房也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刀锋钻进你看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oh, oh. Girl， 你应该记得那经营功课，谁能更懂我们啊，就剩彼此了。二三四五被我吸收，抱却值得维护的幸福，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转移碎花裙，把书房也做的分明，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oh， 我们本是谁坚持犯错对结轮回，你还是你多可贵，换时间擦拭贼，从不走这份美，红色思念能依偎，守候多久无所谓，无所谓。犹如枫叶做的风铃，你离开它不好轻易造成光影，把这风景追忆把书房也做的风铃，演习着对你的欢迎，当风钻进你靠过的衣领。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枫叶做的风铃，这首歌呢是来自瑶瑶，要送给好姐妹的。现在呢，他们两个都在火车站呢，准备要回家过中秋节了。突然间，好想在每个晚上都听着北京乐广播，听一首他们喜欢的歌曲。好啊，送给你们了。下面这首歌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周先生，请收歌。 往事只能回。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你周一到周五晚上都会听到的爱的更久点。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这是来自小果朋友要点播的。今天呢是他的25岁生日，很想听到这首歌曲，祝福自己生日快乐，也祝福身边的好朋友们中秋快乐。 OK。 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个最好的原因， 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这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我知道有很多听友发了点歌单，我没有帮你完成，也非常的内疚。有时候呢是因为这首歌没在直播间，有时候是因为大家呢会有一个顺序，所以呢也请你见谅。最后这首歌呢我也想送给Sandy 静香，她说以前跟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听爱得更久点，不说话也感觉幸福，有了第一个宝宝听广播的机会越来越少，每听一次就又找到了一次恋爱的感觉。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第二个宝宝了，今天难得的二人世界，难得的爱得更久点，愿我们一家幸福甜蜜。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一并送给你们了，祝福我的听友们中秋快乐，愿你们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稍后两小时是我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吧。 购物欢度中秋佳节，优惠让利三重奏。在9月21号至9月24号期间，首单订购立减30元，即购物金额满1200元以上，再享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5。